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建筑二啊！咁今晚咧，我哋会承接住上一个星期啊，我哋所讲乌克兰嘅首都基辅，睇下呢个城市嘅一啲建筑啦，亦都可以睇下成个嘅城市嘅设计嘅，同埋咧呢个城市其实都发生咗好多个事件啊！咁我哋会都可以了解到哦，成个城市背后嘅故事。今日嘅节目主持咧，除咗有我冯杰之外咧，亦都有阿曾卓然啦，卓然兄，同埋咧仙奴喺度噶，仙奴， 系你好啊，杰， 系啊，我哋继续讲翻呢个二十世纪初嘅时候嘅基辅啦，因为我哋上一次就从佢好古远嘅时候啊，即系由呢个基辅罗斯开始去讲啊嘛，讲到十九世纪，跟住去到二十世纪初嘅时候咧，诶，成个乌克兰嘅历史咧，可以话系又去咗一个新嘅局面。 系啦，嗱喺上星期嘅时候都有讲过嘅，罗斯或者基辅罗斯咧，其实系成个俄罗斯民族嘅起源地啊。咁啊，上一个星期我哋讲好多部分咧，其实可以当为都系俄罗斯成个民族嘅一啲嘅东西嚟嘅，即系都系咁。咁但系咧，今集有啲唔同嘅，佢好似由一个大嘅俄罗斯嘅一部分咧，慢慢咧终于站起来啊，变成咗乌克兰 啦 吓。 系啊，都讲翻少少之前历史啦，其实。之前講嘅話喺中世紀嘅時候有400年嘅混沌時間，其實嗰陣時咧就係咁啱咧，即係大家個身份好奇怪，究竟我係屬於俄羅斯人啦定咩人咧？咁當年咧其實有一扎咧好備受壓迫嘅羅斯人啦，咁佢喺俄羅斯嗰邊又覺得唉真係俾人鬧，咁不如翻返去基輔附近啦，咁慢慢咧形成咗有一個烏克蘭嘅民族意識。咁烏克蘭民族意識咧就更加因為當時係備受波蘭啊或者立陶宛啊嘅統治時候更加會強盛啦。咁當佢咧同俄羅斯建民加入咗去呢個帝國之後咧，其實佢都覺得開始自己同俄羅斯人唔同咗。咁、尤其是去沙俄時代，之前我哋有講啦，喺十九世紀進入工業革命啦，城市有錢啊嘛。咁同一時間咧，其實咧沙俄咧係對呢個烏克蘭唔係太信任嘅。 嗱，早期啲嘅成個世界就冇乜你係屬於咩人嘅概念嘅，即係我生出嚟都唔知係咩人，有乜所謂咧？我信咩宗教咪得咯？即係我信咩宗教有個信仰，咁我死咗都係見神嘅啫。咁最緊要係見邊個神啫？ 唔好落地獄咯，就咁嘢。 即係落地獄就睇下你信邊個教啦。有啲教其實落地獄下世可以再嚟過嘅。即係你呢樣先係我哋關心嘅嘢。咁但係後來咧，大家就問我從何而來？我隸屬於什麼嘅土地？我係什麼種族嘅人？我流緊咩血？慢慢成為咗所謂近代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咁究竟羅斯即係基輔羅斯呢個烏克蘭嘅地方咁流緊咩血咧？慢慢成為大家質疑或者疑惑嘅一樣嘢。 係啊，因為咧嗱，十九世紀後期咧，其實成個城市好有錢嘅。當時咧係有好多新嘅建築物啦，有好多新古典啊，或者一啲復刻主義嘅建築物啦。咁佢市裏面咧嗰啲基建都好勁嘅，譬如有電力啊，有電話，有煤氣街燈啊，同埋咧佢係建造咗咧俄羅斯第一個電車系統嘅。咁你覺得哇好犀利啦，俄羅斯咁多建設喺度，對你咁好，俾咁多錢你，你仲撈咁樣？咁其實唔係，反而嗰陣時咧，原來咧。沙俄咧，佢係打壓佢哋嘅文字嘅，佢哋係唔俾佢出版咧有烏克蘭文嘅書嘅。咁當時咧喺嗰啲劇院咧，如果做一啲嘅舞台劇咧，你唔可以用烏克蘭語嘅。咁你諗下咧，哇！你第一樣嘢搞我文字， 搞我語言咯、 啊。即係當時係咁嘅，即係開始有啲多民族國家開始出事啊，即係發覺啲民族主義開始強啊，咁就發覺誒、民族主義出咗嚟唔緊要啦，消滅你個民族咪得咯，即係當你個民族唔存在咪得咯。咁啊，你有你嘅文字，我有個文字，咁好似分得好開咁，唔怕教育嗰度唔俾你。用你自己嘅文字，作家作者文學嗰度有打壓，咁好多嘅嗰啲文學家，即係當時小説或者作品係好重要嘛，就起嚟就同你用翻自己嘅文字嚟做反抗。我哋嘅本身嘅文字都可以寫到好優美嘅文章嘅，咁呢種咁嘅意識形態就成為咗本來如果你唔打壓咧就冇事嘅，即係你喺 俄羅斯嘅地方寫烏克蘭文有乜問題嘅？但係你打壓佢咧，就大家就認為我寫烏克蘭文咧，就代表住我幫我嘅自己嘅民族數爭取。咁結果越打壓咧，烏克蘭嘅文化或者對嗰個獨立性咧，就先起咗出嚟啦。 係啊，更加覺得我要去爭取啦。咁同埋咧嗰陣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俄羅斯覺得，喂，你哋咁多人咁煩，我加多啲人入嚟，你溝淡咗咯。咁所以咧，其實喺沙俄時期，頭先我講十一世紀，話好多好靚建築物嘅同時咧，其實亦都好多俄羅斯人去咗基輔住嘅。咁呢樣嘢咧，慢慢咧就變咗咧，點解今時今日你見到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個政治關係變咗咁樣啦？咁去到二十世紀初咧，其實佢咧有一次機會咧係可以獨立嘅，喺1917年嘅時候咧，嗱當時咧成個歐洲都好亂啦，一戰之後，咁當然啦，亦都有呢個共產主義出現啦。咁其實喺未十月革命之前咧，基本上烏克蘭人咧已經係有一次二月革命咧，就係、是、推翻咗當時嘅政權咧，就話自己宣布咧就成立咗個共和國嘅。 係啊，嗰陣時一匹布咁長，同埋非常之混亂啦。1917年嘅二月革命咧，其實係一次資本主義嘅革命嚟嘅，核心咧就喺俄羅斯發生啦。咁但係好出名嘅二月革命，咁但係二月革命之隔咗名啊，隔個沙皇條命。咁但係二月革命咧拒絕俄羅斯啊，即係沙俄咧離開一戰戰場，即係簡單講咧，佢計一戰嘅打。咁當時人民其實簡單講就唔想再打第一次世界大戰。咁然後咧，當時嘅共產黨即係紅軍咧，就開始就發覺咦唔得喎，我哋嗰個革命有問題。咁就喺十月嘅時候咧，就起咗做一個所謂共產主義革命，就推翻咗二月革命。咁簡單嚟講咧，就已經係得到咗二月革命嘅革命成果啦，就成立咗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就係、是、蘇聯呢個政權。蘇聯嘅做嘅第一件事咧，就係、是、撤出呢個歐戰戰場，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保持中立，全部撤軍。咁所以第一個倒楣嘅帝國咧，就係俄羅斯帝國嘅，即係沙俄咧就喺一戰嘅時候就崩潰。咁而咧烏克蘭，我哋講緊呢個地方，就本來可以呢次機會咧就趁住呢個嘅獨立啦，咁我咪有獨立咯，咁我咪一就咁我就成為咗一個獨立烏克蘭嘅。咁但係後來咧就唔係好成功。咁後來咧其實係有一次嘅大混戰嘅，喺1917至1923年大底前後咧，有所謂嘅紅軍啦，即係蘇聯嘅紅軍啦，同埋反對蘇聯呢個無產革命嘅白軍咧，其實喺廣泛嘅蘇聯嘅境內同埋烏克蘭境內咧，係有各種各樣嘅戰爭嘅，咁打咗幾年嘅，咁最尾咧係以白軍咧係失敗，紅軍係完勝作結嘅。咁大家可能聽過有啲叫白俄啊，咁就係譬如20年嘅三屯就上海咧，簡單講就係今日嘅羅宋湯，大家聽過羅宋湯啦，其實就係呢批嘅白俄流亡咗去中國，尤其好多時喺上海咧，然後去裏邊咧就開到餐館而嚟嘅。咁所以一講呢段歷史嘅時候咧，我必然會提嘅就係大家飲下啖羅宋湯。你就明白當時咧白俄係幾咁凄苦噶啦。係 咁，但係嗱，去到1920年咧，烏克蘭咧就被迫就加入咗去蘇聯啦。咁當時咧，其實基輔嘅反俄情緒係非常之高，因為佢哋啱啱獨立完又唔得啦嘛。咁蘇聯咧嗰陣時變咗，烏克蘭都係加盟國，你都係個首都噶嘛，佢就唔俾基輔。佢就搬咗去另一個城市咧，叫哈爾科夫。咁所以咧，幾乎咧就變咗好似嗰個地位上啦、政治上都係變咗好似下等少少。咁但係咧，經濟仍然就好發達，因為佢係當時蘇聯嘅第三大城市嚟嘅。但係史塔林上場嘅時候，發覺喂唔得，我真係要罰你呢班人。你哋成日話追求自由民主，做乜都得。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咧要嚴懲呢個烏克蘭，因為咧喺蘇聯早期嘅時候咧，其實烏克蘭咧係受到打壓最犀利嘅一個共和國嘅。咁呢個可以由咩事件見到咧？我都可以介紹一個建築物嘅，因為當時咧，譬如我去完之前嗰個洞穴嘅修道院啦，之前介紹過，其實前少少咧就有一個咧 memorial 有紀念碑啊，就係講咧喺30年代嘅時候咧，原來咧喺烏克蘭咧發生嗰次大饑荒，咁咧呢一個 memorial 咧就係紀念呢個大饑荒，咁先知咧原來咧當時嘅史塔林咧其實做咗咧好多咧去打壓烏克蘭啲事情。 係啊，列寧死咗之後，史塔林繼位啦。咁史塔林真係好難搞啊！呢位格魯吉亞出世嘅，其實格魯吉亞人嚟嘅，就唔係俄羅斯人嚟。咁啊，登上咗大位之後咧，咁格魯吉亞大家知，即係之前我哋有一次集數講亞美利亞嘅時候咧，就格魯吉亞喺隔離嘅啫。咁本身根本就唔好，其實最遙遠就遠過烏克蘭好多啊。咁但係就成為咗亞頭啦。咁然後咧，佢竟然做嘅嘢就係咧俄羅斯化喎，即係話所有都係要用俄羅斯做核心。但佢格魯吉亞人嚟，但係唔緊要。俄羅斯化烏克蘭嘢咧，全部要取替。而佢成日用一招好神奇嘅一招，佢好中意將啲人搬來搬去。你住喺呢度，搬走曬，搬去第二個區住。你住喺波羅的海唔得，你要住喺黑海。黑海嗰啲又搬去西伯利亞。咁樣嘅方法咧，打散你啲人民，令到你咧就冇咗你自己所屬嘅土地。用咁嘅方法咧，去做到令到淨化，即係簡單講就係令到大家消滅咗個反抗意識。但係帶嚟嘅結果咧，就係啲好多各種各樣嘅災難。 係啊，咁當時咧，其實烏克蘭語係禁嘅，可能唔俾用啦。咁又刪曬啲烏克蘭語嘅劇院啦。咁啊， 烏克蘭嘅教派又俾佢鎮壓啦，咁同埋咧好多知識分子俾佢捉咗嘅。咁初頭咧就搞知識分子啦，咁慢慢搞農民，大佬大部分農民嚟噶嘛。咁去到1928年咧，其實就一個國家嘅政策啦，就話所有嘅土地咧收歸國有啦，咁大家去公社嗰度耕田啦。咁以前咧比較有錢嘅地主咧，咁梗係反抗啦，喂大佬你搶我啲地啊嘛，冇你反抗。冇問題嘅，我咪帶你去西伯利亞行一轉咯。咁嗰啲人翻唔到嚟㗎啦。咁開始其他嗰啲細嘅農主又覺得，喂，原來我反抗或者即係我變咗好有錢咧，會俾人打壓嘅。不如我唔好種，係咯，我唔好種咁多嘢啦。即係我不如種少啲嘢，我種少啲嘢咪唔會咁有錢咯。咁慢慢咧開始咧，嗰啲農民都驚嗰個中央政策。咁去到後期咧，直情咧係因為當時咧嗰個烏克蘭咧係。成個蘇聯咧，其中一個幾重要嘅糧食嘅供應地嚟嘅。咁慢慢咧，佢嘅供應好少啦。咁當時咧，佢就有一個中央嘅調配糧食計劃嘅。咁就將烏克蘭所有嘅糧食就調去其他地方。咁同埋咧，佢要規定咧上繳啦，大佬你哋唔該夾埋咧就種夠咁多每年。咁但係又唔達標啦，唔達標咧就會罰啦。咁開始咧，去到30年代嘅頭咧，原來咧呢個國家基本上咧就唔夠糧食嘅。咁同埋咧喺嗰陣時候咧，政府又出另一招啊如果邊個咧收埋嘢食咧，我哋就會咧係罰你哋嘅。咁同埋如果你偷嘢食咧，係會死刑嘅。咁所以咧搞到咧大家冇得食之餘咧，真係差唔多要人食人嘅。 你諗下，所謂嘅科學化管理背後就係滅絕人性嘅管理。你諗下耕田啊，點定到話我一定有幾多個收成咧？我哋靠天揾食噶嘛，一有失收，你要收咁多，咁啲糧點嚟咧？就係嗰啲農民自己食嘅餘糧。咁你諗即係剩餘嘅糧食。咁你諗下長期咁樣剝削咧，成個烏克蘭咧就因為咁咧而陷入一個所謂避饑荒，本來唔使饑荒，結果就大饑荒啦。 系啦，咁去到1933年啦，大約有200萬以上嘅人死咗啦。其實就正式統計都唔知道嘅。咁當時咧，其實好多地方都係發生饑荒，但係咧好多歷史學家後尾都覺得呢個係人禍嚟嘅，因為咧頭先講嘅好多一連串嘅計劃啦，例如將啲糧食搬走啊，又唔派翻俾你啦，搞到啲人咧冇嘢食啦。咁呢個咧係對於烏克蘭咧係一個近年一個國傷嚟嘅，所以佢哋覺得咧係受到俄羅斯人嘅種族屠殺。咁我當年譬如去到饑荒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紀念碑啦。頭先講咗就係呢個叫做饑荒紀念碑啦。其實咧，佢唔係饑荒嘅紀念碑嚟嘅，正確嚟講咧，係一個因饑荒而導致種族滅絕嘅紀念館嚟嘅。咁呢個紀念館咧，其實好簡單嘅設計。你入到去一個好大嘅公園啦，會有一啲比較清晰嘅一個指引啦。去到中間咧嘅部分咧，就有一個咧好似白色嘅建築物。你睇個樣咧，好似一個蠟燭嘅。因為佢頂咧有一個金色嘅好似火焰嘅部分啦，咁而佢嘅呢個塔咧大約有30米高啦，佢嘅側邊咧有唔同白色牆啦，咁牆上面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十字架嘅，佢就做到咧好似一個傳統烏克蘭啲花紋嘅模式，咁同埋咧喺呢個建築物嘅底咧，佢都有四個好大嘅用鐵做嘅十字架，咁你見到咧佢喺最前面嘅十字架咧，仲有咧幾隻咧係飛出嚟嘅雀仔，咁咧佢就想代表咧呢個烏克蘭嘅重生。 我哋話好多見好多紀念性嘅建築咧，都睇到係真紀念定係假大空噶啦，即係依種好 decent 又沉實，就係我哋整佢紀念就係、是。咁我哋之前啲集數都講過，起咗超巨型十字架，仲激光射上去嗰啲咧，就可以好離譜嘅大白象。咁所以。我睇紀念性建築其實都睇到，即係佢個人係有心做紀念啊，定係其實借勢咁樣整啲嘢嚇。 同埋個空間感都幾好嘅。呢、這個紀念碑嗱上面咧就係呢個大蠟燭啦，其實佢係地底係有紀念館嚟嘅。咁、你落到地底咧，你其實你望翻上去咧，因為佢有好多細嘅十字嘅窿啊嘛，其實有陽光射入嚟咧，其實好靚嘅。你喺下面，咁下面嘅紀念館當然就係有好清楚講翻當時大饑荒點解唔係一個饑荒咁簡單，係一個種族滅絕啦。咁亦都有好多譬如受害者嘅一啲古仔啊，或者一啲。去留翻嚟嘅物品喺嗰個展覽啦，咁但系咧，我覺得咧，行入呢條隧道咧，即係向下行嘅樓梯咧，其實感覺都幾強烈嘅，因為佢用一啲黑色嘅大理石砌嘅，咁佢俾你個感覺突然間好沉重。咁去到個尾咧，其實如果你唔去個紀念館睇咧，你直行咧，其實佢就一個好開揚嘅位咧，你係見到咧對住第列第河啦，咁佢側邊咧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鐵嘅框組成，咁喺中間就有一個鐘嘅，佢咧就可以俾大家去敲個鐘啦，就。悼念呢個死者啦，咁同埋咧，如果你完成咗呢一個，即係其實個感覺幾悼念性嘅，我覺得。離開咗呢一個敲鐘嘅地方咧，其實就向下就係樓梯嚟嘅。個樓梯咧都係用唔同 marble 一大理石起嘅。咁其實每一塊大理石咧，佢都上面刻咗咧，當年咧有成14000 條唔同嘅村同埋嘅鎮嘅名，就係呢啲咧，全部都係受到呢個大饑荒影響嘅咯。咁所以咧，去到咧，其實個心情都幾沉重嘅。但係咧個感覺咧，因為你，我覺得咧，尤其是嗰個打鐘位啊，你去到咧，覺得突然間個開陽咧，你好似覺得有個希望喺度咯。咁所以呢啲建築物咧嘅設計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悼念啦，同埋咧，佢有一個咧悼人咧去感覺咧。唔好以為受到好大嘅打壓，大家去灰心。其實咧，好多時咧都係一個另一種嘅希望嘅開始咯。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我哋今日咧讲紧嘅城市咧就系乌克兰嘅首都基辅啦。咁咧我哋继续讲下基辅嘅发展咧。其实去到大约系1930年代嘅时候咧，即系基辅咧又开始重夺翻佢首都嘅位置。因为基辅咁你咁 唔听话， 唔听话嘛，我搬你首都咁搬走咗啦。咁但系34年嘅时候，点解又会个首都又搬翻去基辅嘅咧？ 因为始终咧基辅都系第三大城市嘅，其实好多商业贸易都喺嗰度发生。即系你唔好谂住打压咗佢咧，即系佢就冇个地位。其实唔系嘅，始终咧好重嘅历史感啦，同埋佢真系发展咁多年咧，好多有嘅工业啊、商业都喺嗰度嘛。 系，同埋3233年嘅时候，整体苏联都稳定咗落嚟嘅。其实嗰啲划界咧冇乜所谓，你中意边划划咗佢。有好多嘅今日嗰啲好多个加盟共和国啊，嗰啲嘅国界咧，其实当时都乱咁划，真系乱咁划，即系依个年份啊，划咗依批俾你啦，俾你管啦，转头又划喺佢嘅心目中好似省界啫嘛。咁但系后来影响就可能好深远，譬如。之後可能講到嘅克里米亞嘅部分， 係啦，你嗱阿傑，你又唔好以為咧搬翻首都就好事喎。嗱，搬翻首都咧，咁當時咧蘇聯就諗啦，喂，基輔咁緊要，不如我幫佢重新規劃啦。咁但係咧喺一個共產時候重新規劃，我哋講好多次嘅， 幫你執執佢， 通常都係有好大件事發生嘅。譬如之前我哋講過布加拉斯特啦，或者前兩集我哋講 Santo Domingo， 即係變咗做當時 Trujillo City。希魯特城其實咧都係想滿足一個政治上嘅需求嘛，唔係想幫個城市去設計改變嘛。咁所以咧當時咧嗰個共產政府咧就話：，誒、哎，我哋設計個城中心，個城中心咧就唔係頭先我講嘅大街同埋獨立廣場嘅部分，反而真係最古舊嗰個城中心，就係、是、聖蘇菲亞大教堂外面對出嘅嗰個部分。 比較務實嘅方法，通常就係你個城嘅東邊就起個西城。系嘛，或者你起外围起多个新嘅一个社区，咁即系噶嘛，或者起侧边俾条公路博住起个卫星城市，即系咁先系正常咁啊！但系唔系我哋喺市中心铲晒佢， 喺个旧城度，即系点啊？即系重新铲过去再起过， 当然系有弦外之音啦。 系，咁当然呢个都系政治打压啦，好明显。咁亦都系唔听话啊嘛！你乌克兰我就搞你，佢又唔记得咗。其实基辅咧，其实都系叫做俄罗斯嘅发源地噶嘛， 自己嘅祠堂嚟。 系啦，都搞自己祠堂，咁冇办法啦。咁当时咧，佢又好，有个建筑设计比赛嘅。咁邀请大家去设计啦，咁就话好啦，嗱，我哋嘅要求就点咧？就要喺呢个圣苏菲亚大教堂前面对住另一个咧，就系叫做圣彼得大教堂，喺呢一条大街咧铲晒佢帮我所有嘢，包括两个教堂，然后咧就起一个咧超巨大嘅广场，有成130米阔，600米长。哇！真係好大呢個廣場，咁我哋做咩閱兵用咯？即係好緊要噶嘛，喺蘇聯時代，咁變咗一個新嘅核心啦。咁同埋咧側邊咧要起好多唔同嘅政府建築物嘅，但係係啲咩咧就唔知道。咁當時咧就哇接入咗成個蘇聯嘅唔同嘅建築師啦，但係經過3輪先揾到一個佢哋滿意嘅設計。點解咧？因為最早咧呢人咧其實係入一啲咧比較現代主義啲，同埋咧 新穎啲嘅嗰個 係啦 ，Avogadro， 即係佢係一啲前衞啲嘅建築物。咁但係咧 ，Avogadro 嗰個建築物咧，其實喺30年代頭咧，俾史塔林咧就係、 是、史塔林咪中意洋葱頂 取消咗，即係史塔林覺得呢樣嘢係唔 qualify 嘅，佢就中意一啲係新古典建築物嘅，因為新古典建築物咧係一個帝王主義嘛，咁佢覺得係好切合佢嗰個身份嘅嘛，咁所以咧呢人咧。你設計呢啲咧，我哋就唔要啦。咁結果就真係揀咗3年之後咧，就揀咗逼到大家嗱。我同你講，我係要呢個設計嘅啫。咁大家出咗一啲咧類似新古典建築物。其實後期咧， 總有啲聽話嘅人整嘅。 係咪咁？佢講咗幾次。 咁你比賽嚟㗎嘛？要贏個比賽。 所以佢都唔係比賽，佢揀咗之後，唔啱你再畫過咁樣。咁即係所謂比賽啦呢、這個。咁結果咧？係啦，總有人聽話啦，都會做咗一啲咧係新古典形式嘅建築物。咁後期咧，我哋就會叫呢啲 做史泰林式建築物咯。咁、呢個史泰林建築物嘅主要就好奇怪嘅，即係都係一種好強烈嘅共產嘅建築物啦。通常就係好氣勢磅礴嘅，又好大嘅。佈局對稱啦，同埋佢會用翻好多咧古典嘅元素，整到咧好金碧輝煌啊、富麗堂皇啊。其實最尾其實都係想歌頌呢個共產主義嘅激情啊、榮耀啊、 偉大啊、 偉大啊呢啲咁樣噶嘛。所以咧好難去定義究竟佢真係點，但你望到個感覺，哇！真係呢個好蘇俄式噶啦。哇！呢、這個城市設計咧就好似好大規模啦。咁、但係講咗好耐之後，突然間咧唔知點解唔起喎。咁啊，好似都幾好啦，即係舊城區越即係變咗冇咗一劫。咁但係咧，佢其中有一個建築物喺度嘅，就喺佢本身個設計嘅軸心嘅尾咧，就有一個而家嘅烏克蘭嘅外交部大樓。咁好明顯咧，即係用咗一個新古典設計，溝埋一啲史塔林式嘅建築物咯。即係佢會將一啲古羅馬柱整到勁粗、勁閣、勁大嘅個比例上咧，係同本身嗰個好唔同。 真係好醜樣， 係啊。咁 醜唔醜樣啊？見仁見智啦。佢都有種氣勢磅礴嘅。 係啊。咁其實當時設計咧，後屘好多人都批。 點解話醜樣咧？即係柱係承重噶嘛，即係我哋一不嬲都話發展就係、如果啲柱越幼啊，嗰啲空間感越強，咁咪越靚咯。喂，你諗下咁窄嘅地方，幾廿條柱，仲要打孖上喎啲柱，你睇真啲。即係你嗰個感覺咧，我自己又覺得不敢恭維啊。 係，咁但係咧，其實後期啲人都講咗，當時咧佢哋個城市規劃出咗嚟嗰個設計咧，其實基本上咧都好唔務實嘅。側邊咧好多啲建築物咧都係你自己畫到好大個，根本都唔知係未到，同埋究竟有咩空間塞入去咧？係咪你咁多政府部門咧？所以咧，其實點解冇起到咧？其實真係你唔可以齋起一啲大白象咧，而冇實際用途，而唔考慮個城市真正功能咯。 同埋都未諗究竟入面係做啲乜嘢起咗先咁，呢個真係遲早都係會出事嘅。咁啊冇起到都。可能是一件好事嚟嘅， 咁但系都可以见到咧，其实咧，几乎人都系一个几反抗嘅民族嚟嘅，即系最尾起唔到呢样嘢，即系冇罚到佢啦。咁但系咧，去到之后咧，好快就二战啦。二战咧，其实苏联就系变咗系同呢个德国系对抗噶啦。咁当然，当然嗰阵时咧，乌克兰咧就系俾德国占据咗嘅。 系啊，即系你话咧，东西线两边啊，德国打苏联咧，其实系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欧战战场最恐怖嘅一段。我哋话三大战嘅，即系一次就系基辅之战啦，然后就系俄罗斯之战啦，然后就系斯大林格勒之战。咁其实三战睇落咧，就系德国当时越嚟越强，谂住打得入去。咁但系实质上呈现嘅就系基辅嘅时候系苏联大败嘅，然后俄罗斯之战嘅时候咧，系德国惨胜，苏联系输嘅。到到斯大林格勒嘅时候咧，就叫做焦土成功，咁啊可以反。推捉咗好多德军同埋死咗好多德军，因为俄罗斯冬天真系天下无敌嘅，咁啊，咁所以呢三战就系纳粹德军喺当时陷入泥沼嘅关键，或者系欧战东线嘅关键。 我当时去几乎咧都有一个景点都几得意嘅。其实咧，佢后期城市设计咧，佢沿河边咧，其实有一个航空嘢几靓嘅，佢会起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小小嘅艇啊，或者一啲雕塑品啊，会令到咧佢成个海边嗰个感觉咧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去遊行或者去休息嘅，咁但系咧其中一個咧就係球場喎，咁球場咩咁特別咧？嗱，其實呢個球場喺建築上咧，佢係喺20世紀嗰陣時起啦。呢、這個球場咧就係、今日大家可能聽到就係基輔大藍湖嘅球會嘅前身嘅一個基地嚟嘅。咁呢個球場咧，其實佢嘅建築物咧，佢個入口咧本身就係用一個新古典主義去起啦，所以就係有一個柱廊式啦，白色建築物。咁但係呢個建築物咧，其實對於咧成個基輔甚至成個烏克蘭民族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就係因為咧喺二戰嘅時候咧發生過咧有一個足球事件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咧，就係、叫做死亡之戰啊，咁所以令到咧成個基輔嘅人民咧係對於呢個球隊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今時今日咧基輔大藍湖點解係會係帶領咗成個成個烏克蘭呢個民族咧係代表咗佢哋一個足球嘅事業咯。 咁即係政治永遠都係各種各樣千絲萬縷嘅，就算足球都好啦，其實佢因為聚到好多人喺度啦，同埋得即係運動亦都好重要一環，永遠咧都同政治咧好多嘅話題可以講到。 係啊，因為其實當年咧佢納粹喺統治呢個基輔時候咧係好多打壓啦，咁佢就同當地人就講咧，你哋咧就唔可以踢波嘅。咁但係之後咧，佢就將呢個禁令解咗，咁佢就基輔大藍湖嘅前身就係有一隊咧叫 Star 啦，叫做星球隊。咁呢個星球隊咧嘅人咧，其實佢哋咧就係本身都係一啲職業球員啦，就佢哋組成咗一支球隊。咁德國人咧當時就好想粉飾太平啊嘛，就話我哋其實咧生活如常嘅，就繼續打波啦、踢波啦。咁於是就同我哋用當地球隊咧會作賽嘅。咁點知咧 呢、這個基輔大王嘅前身咧，呢、這個德呢、這個呢、這個星星球隊咧，喂，佢每次打親同德國打都贏，仲贏好多喎。咁德國嘅人梗係非常之憤怒啦，我係統治你噶嘛當時。咁於是咧，佢就喺德國附近真係揾咗啲佢覺得最出色嘅球隊同佢作賽。咁喺最後一場嘅賽事咧，佢仲同佢講話：如果你贏咗咧，你哋會冇命嘅。 即係話基輔嗰隊波，你一贏就冇命啦。 係啦，咁基輔嘅球隊，即係呢個星星球隊，當然梗係唔驚啦。你越嚇我。我越更加要努力啦，咁所以最後咧係以5-3係贏咗，咁係一個好大比數嘅勝利啦。咁贏咗其實有代價嘅，因為當年呢個球隊11個人咧，有5個人咧最尾去咗集中營而死咗啦，有5個人又逃脫咗啦，有一個就係叛變啦。咁但係咧呢、這個亦都係而家譬如你去到基輔大牟呢個球場咧，嗱、那個球場咧本身個設計就唔係好特別，但係咧佢譬如你會見到有一啲嘅銅像啦，會紀念當時呢個球隊啦，你就見到咧。佢哋烏克蘭嗰個抗爭個文化咧，都係由咧喺唔同時代咧，都係繼續去延續嘅。咁去到呢個球場咧，你就會真係深深感受到咧，點解烏克蘭咧佢嗰個民族性咁強？ 誒，當時納粹德國咧，即係佢哋認為日耳曼人咧係世界上最優秀嘅種族嚟嘅，即係佢哋認為體格強健啊，精神面貌好好啊，所以點解要殺猶太人做集中營？都係因為猶太人係當時佢哋認為係上帝嘅子民，所以咁樣先。殺猶太人啦，咁所以烏克蘭咁樣落佢面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就傷害到佢嘅民族感情啦，係嘛？就係、是、傷害咗納粹廣大人民感情，咁所以佢哋受不了咧，就做依件咁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基輔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咁究竟之後嘅故事如何咧？嗱，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講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建筑二继续同大家讲乌克兰嘅首都基辅啊，咁我哋头先咧已经讲咗一啲基辅喺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嘅一啲嘅过程啦，咁啊包括一啲嘅足球赛事咧都可能成为一啲嘅政治嘅角力嘅场所，咁而咧二战之后啦，我哋成日都话咧喺战争之后，通常个城市都唔会有得好过噶啦，咁要再将呢个城市重建咧，应该都要花上唔少嘅人力物力。咁最緊要嘅就係會唔會有一個新嘅設計咧，會喺個城市誕生啦？咁呢一樣嘢又可唔可以喺烏克蘭嘅基輔入面可以套用得到咧？ 都可以噶，因為真係有危就有機啦。咁去到二戰之後咧，基輔係嚴重破壞嘅。其實德軍離開嘅時候，基本上燒曬嘅。咁之前講啦，佢哋嘅中央大街啦。克雷夏替克大街咧，基本上咧就係兩旁呢大廈都冇曬噶啦。咁、以前咧，佢喺19世紀尾20世紀初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復古建築物噶嘛，一啲歐式嘅建築物你都可以見到嘅。咁所以咧，再重建嘅時候咧，當然咧，蘇聯就好中意係舉辦呢啲設計比賽，即係一啲假嘅設計比賽叫大家參加。咁啊，吸引咗全個蘇聯嘅唔同嘅知名嘅建築師參加。咁但係嗰陣時啲建築師就好醒嘅啦，因為咧 都係要嗰啲嘅啫嘛。 係啦，都要嗰啲嘢咧，史咸又喺度咁樣。咁所以咧，大家都要起一啲好強勁嘅嘢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個個嘅 proposal 都係提議將條大街咧規模加大去，條街嘅加闊啦。咁側邊兩旁咧，我就唔用翻以前舊嗰啲歐式新古典啦，我就換上咧史泰林式嘅嗰啲比較巨型嘅建築物。 新古典嗰種嘅， 係嗰啲其實有新古典嘅變化咯，就唔算係新古典嘅啦。咁但係咧，佢係一種我覺得係蘇俄味好重嘅建築物咯。其實我記得我一去到呢一條街嘅時候咧，我感覺兩旁咧真係覺得咧自己去咗咧50年代嘅即係共產嗰個蘇聯嗰個感覺，好強 顏色好明顯 係。係啊，不過咧佢就多咗好多啲商業招牌咯，即係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共產，但係嗰個建築物嗰個威嚇咧，其實你喺度大家係感受到嘅。咁 这个比赛呢，其实最尾就冇话边个赢，即係大家各自起唔同嘅嘢啦，即係有唔同嘅建筑物。咁但係当时佢设计啲人呢真係好劲，佢哋要加埋啲海旋门啊、纪念碑啊、啲塔楼啊，就觉得喂全部我歌颂共产嘅嘢都摆喺度。咁最尾啲全部都冇出现嘅。咁呢但係呢度大家呢係真係抗阔咗嘅。因为呢后期就去到 1.2 米啦，同埋呢平均有75米阔啦。75米阔嘅大家係非常之阔。係啊。係啊，有差唔多有八线行车。咁呢度大家呢咁紧要，点解要咁阔呢？因为喺苏联时代呢最中意就係军事巡游嘛。大街咁阔就唔系俾你行，亦都唔系俾车行， 俾坦克车行 嘅，系啦，都啱嘅，因为军事巡游唔系即系啲军人行嘅嘛，佢都要讲下自己个军备 啊， 尤其是后期去到冷战期间啦，所以一条阔嘅大街系非常之需要。咁两旁咧都系换咗好多唔同嘅同一个色通嘅建筑物嘅啦，咁变咗咧佢成个咧就好似系粉饰咗呢个太平嘅感觉。咁呢个大街咧。去到嘅後尾近歐洲廣場嗰邊咧，其實有一個新嘅廣場，就係、是、之前我哋講嘅獨立廣場。獨立廣場咧，之前我哋介紹喺19世紀尾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細嘅廣場嚟嘅啫，只係公園啊，種咗好多樹啊，有個噴水池喺中間。咁而家咧，佢就將呢個廣場真係擴大咗嘅，同埋廣場咧，佢喺呢條大街嘅對面咧，佢都有一個延伸部分。咁喺呢個延伸部分咧，佢就變咗一個半圓形嘅廣場啦。半圓形廣場後面咧就有一啲樓梯級嘅，咁而後面咧就有一座咧。好鬼恐怖啊！十几层高嘅建筑物系一间酒店嚟嘅，咁你见到哇，点解成个广场嘅 background 就好似有个王座喺度，有张凳喺度咁样，就好似系监察咗成个广场咯。所以咧个感觉咧，我其实嗰阵时候去到呢个广场咧，感觉咧系好唔舒服嘅，因为通常咧你感觉上个广场咧好开扬啦，咁同埋咧侧边建筑物咧唔会突然间有一个好高，即系你唔会有个 hierarchy 喺度嘅，你觉得系和谐咁样嘅。咁但系呢一个设计咧，你会感觉好似嗰个酒店咧系特别高， 即系君临天下嗰种压住你嗰种感觉。 系啦，咁但系只系个酒店，咁佢当时咧就呢个广场就变咗做加利宁广场啦。其实喺斯大林死咗之后噶啦， 系啦，即系加利宁咧就系其中一位苏联嘅国家领导人嚟嘅，相对系风评比较好啊，即系好关心普通人啊、穷人啊。嗰啲咁，大家知道喺一個黨外國家裏面總有一個咁樣嘅角色嘅。咁佢做咗好長時間，所以好多地方叫加利寧咧就係紀念佢嘅。係 啦，咁其實廣場側邊咧都換曬係嗰啲斯大林式建築物㗎啦。咁亦都好多政府建築物啦，包括譬如有中央嘅郵局啦，同埋工會大樓啦。咁呢啲咧全部都係加強咗咧佢嗰個蘇俄嘅味道嘅。咁去到77年咧，呢個廣場咧就再大翻身啦，就改咗名叫十月革命廣場。咁當然就唔係即係紀念呢個烏克蘭好多革命啦，十月革命就係成個蘇聯啦。咁而呢一個廣場咧，亦都加咗一啲比較大嘅紀念碑啦，同埋加咗新式嘅噴泉啦。個容貌咧就開始咧就慢慢咧就變咗係一個真係比較大啲嘅公共空間嘅模式，係諗住俾大家即係遊行咧坐下啫，唔係俾大家喺度集會用。 咁繼續睇落去咧，就我哋又講到去大約60年代左右嘅時間啦。咁60年代左右咧，我哋見基輔個發展應該都已經係比之前好咗啦，即係起碼戰爭之後一段時間，應該都係經濟可以起飛嘅一個時間啦。 都係㗎，去到20世紀後半期咧，其實基輔咧佢嗰個生產力即係翻返嚟啦。咁佢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政治中心啦。咁佢係跟住，因為佢都係 keep 住係第三大城市嚟嘅。咁嗰陣時咧，其實個市內咧就加入咗好多現代主義或者我哋叫粗礦主義嘅建築物啦。其中有一個咧好得意嘅圓形嘅圓柱形嘅建築物咧，佢就係一個酒店嚟嘅。呢、這個酒店嘅叫 Salute 即係致敬酒店。咁呢個酒店咧本身佢自己係有廿幾層嘅。咁但係後屘因為冇 budget 咧， 呢個都六七層到啦。 係啊，佢就 cut 咗。咁咧，但係建築師咧就覺得，我要堅持我想我嘅設計啦。因為咧，如果你睇翻好得意嘅，佢本身個底咧係得一條柱，即係好似粟米咁一條。咁佢嗰個底咧係比較窄，咁所以佢用一個 cantilever 一個延伸式嘅設計。咁喺當時嚟講都係一個幾突破性，同埋要幾嘗試去挑戰呢個結構嘅界限噶嘛。咁佢就靠中間嗰一個嘅結構啦。咁以前咧，佢原設計咧係用一啲 cable， 即係用一啲鋼索咧去做一個吊臂式嘅設計嘅。咁但係後屘冇錢，所以就變咗用一個牆，即係用石屎去做翻個結構。咁出嚟嘅效果咧就係變咗咧佢矮咗啦。咁同埋咧佢嗰啲空間間隔咧就冇咗個彈性 咁佢變咗咧，其實如果你諗到呢個圓形嘅 plan， 佢做呢房咧，其實個方係非常之唔好用嘅。咁、所以後期呢個建築物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咁受歡迎嘅酒店咯。咁但係而家你見翻咧，又好似代表咗某個時段。咁喺基輔裏面咧，其實都有一啲類似咁嘅建構主義啦，或者後期我哋講一啲粗礦主義嘅一啲共產時代嘅建築物咯。 不過我都好鼓勵更多各種各樣形態嘅建築物嘅，即係雖然冇好似一棟半棟冇咁好用。不過咪俾容許下有一棟半棟冇咁好用得唔得啫？ 當作係藝術品咁樣去欣賞， 咁都可以用嘅啫， 都得 係啦。即係所以都可以嘅，即係香港其實都有啲咁嘅圓形嘅建築物嘅，即係都容許咁先好噶嘛。即係各種各樣 多元化啦，大家都可以睇下相嘅嚇，上去我哋港台嘅網站啊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亦都喺烏克蘭基輔嘅第二集啊，亦都係我哋今晚嘅呢一集咧，可以睇到頭先阿仙奴所講嘅呢個 Hotel Salut 嘅相啊，都係一個圓。柱体嘅建筑物都几有趣嘅。 系。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咁如果讲起乌克兰咧，我谂去到八十年代咧，都系一个比悲情嘅国家，因为咧喺一九八六年咧嘅四月份咧就发生咗一单即系全世界轰动嘅新闻啦。我谂而家啲人都会知道就系切尔诺贝尔嘅核电站发生辐射嘅事件。 就核电厂就系因为意外。你話天災又好，人禍又好，乜都好啦，就係、是、爆炸啦。咁呢次嘅爆炸喺今時今日都係即係世界最強嘅一次嘅核災嘅洩漏嚟嘅，同埋直接爆向空氣啦。咁所以就當時風向咧就吹咗去邊咧，就譬如吹咗去俄羅斯嘅明斯克啦，佢係食得最硬嘅當時俄羅斯。咁但係喺事發之後，譬如72鐘頭左右咧，其實瑞典已經知道。 有个辐 射，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爆炸，瑞典系知道嗰边爆炸，因为从嘅用嘅原料验知啦。即系简单讲就系三日之内，成个欧洲都知，瑞典即系维京人嘅起点都已经知啦。 系咁，但系咧，虽然咧大家都知喺嗰度爆啦，但系咧其实切尔诺贝尔咧嗰阵时系嗰个核电厂嘅名咧，佢最近嘅城叫 Pripyat 啦。呢个城市咧其实系一个神秘城市嚟嘅，因为佢七十年代嗰阵时起嘅。咁嗱，佢就唔喺基辅里面嘅。佢就喺基輔距離200公里，咁呢個城市咧，佢係喺蘇聯時代咧一個模範城市嚟嘅。咁我其實我都有去過呢一個位置啦。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如果呢個城市嘅配套咧，佢非常之完善嘅，包括有學校啊、有體育館啊、醫院啊、酒店啊、文化宮啊，咁同埋個中心廣場咧係非常之大一個方形廣場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屋嘅。配套啦，咁所以咧係一個好舒服嘅小康之家。咁當時喺蘇聯咧，其實好多類似咁樣嘅衛星城市咧，都係以呢個模式而設計嘅。咁但係點解叫神秘城市咧？因為喺蘇聯期間咧，佢哋唔會俾人知咧，呢個係有核電廠喺度。咁所以呢、這個係啊，唔知㗎，因為其實嗰陣時冷戰㗎嘛，大家係唔知你喺邊度有個核電廠喺度㗎嘛。 以為唔知，其實大家都知啊，即係但係都係要遮下啦。 係啦，咁呢個城市咧。其实全部嘅人有5万嘅居民咧，全部咧都系喺个核电厂翻工，同埋支援佢嘅人士，包括佢哋嘅家属住嘅地方嚟嘅。所以其他外面人咧系唔会嚟嘅。咁同埋咧，你知喺苏联时间，其实佢都有规定啲人唔可以周围住噶嘛，即系你咧就阿晒咗呢度。咁所以呢个城市咧就真系某程度上咧叫自成一国啦。咁如果唔系呢一单核电厂爆咧，其实可能啲人未必会知呢个地方咯。咁切尔诺贝尔咧，其实对于基輔有乜影響呢？嗱，對於基輔嘅城市嘅咧，可能未必好大影響。咁但係對於基輔之後咧，譬如雖然頭先阿秦有講啦，佢嗰個核電雲咧，其實向咗北漂嘅。咁切尔诺贝尔咧，其實位於成個烏克蘭咧比較北嘅地方，所以咧佢就唔會吹翻去基輔嗰度。咁、但係唔係話唔吹就冇影響喎？其實都有少少輻射係會過咗去噶嘛。咁所以之後基輔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有呢一個懷疑啦，係因為輻射而引致嘅病，譬如癌症活率會高咗啦，或者佢哋嘅呼吸都非常之差啦。 嗱，第一啦就係、是。冇人試過被核災咁樣爆一次嘅，所以冇得話佢冇事， 直接嘅 原來冇事嘅啫， 係 即係佢係原來冇事，咁但係當時冇人知會唔會有事噶嘛，即係你冇得判斷噶嘛。 咁簡單講，喺好多處理災害嘅人裏面，幾年內好多都因為各種嘅癌病變而死咗嘅。咁而當時咧，我哋話烏克蘭東部好多嘅地方嘅人咧，都因為咁而有好多嘅疏散要做。咁所以成對成個烏克蘭嚟講，影響相當之深遠，同埋係一次永遠無法修補嘅災難嚟。 係啊，同埋幾乎咧咁大城市咧，其實佢知道有呢個核爆嘅時候已經好遲啦。政府係冇可能去即係疏散呢個城市嘅，所以佢大家咧係好人心惶惶。咁切諾貝爾之後咧，其實好多歷史學家後期都講咧，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直接引致蘇聯去瓦解嘅一個導火線咯。點解咧？因為開始咧，尤其是烏克蘭嗱，頭先講咁耐，幾乎都係一個反俄基地嚟嘅，咁佢會更加對於佢而唔會信任呢個政權咯。咁所以咧，慢慢都去到咧呢個蘇聯咧。有導致解體咧，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 同埋要好多錢去做善後啦，都係令到經濟壓力更大嘅。 係啦，咁蘇聯解體之後啦，烏克蘭咧就1991年咧獨立，咁幾乎咧亦都係變咗佢嘅首都啦。咁但係獨立之後咧，其實個政府咧都係親俄嘅，咁所以咧呢人咧係非常之不滿嘅。咁啊講翻嗰個獨立廣場啦，個設計啦，咁其實咧去到獨立之後咧。好簡單啦，佢就唔再叫十月革命廣場啦，佢就直接叫獨立廣場啦。其實都 mean to 一啲嘢嘅，因為係紀念佢獨立啦。咁但係獨立嘅意識咧，唔係淨係話你國家獨立噶嘛，我都要係個政治形態上，我唔受呢個俄羅斯影響噶嘛。 但係佢親俄 嘅 喎， 係啊，但係佢係親俄嘅總統不斷上場喎。咁所以當時咧，嗰、那個親俄嘅總統咧，佢就諗：，唉，我要搞一搞個廣場先，因為廣場咧，之前咧設計嘅時候咧。都好空狂，咁佢又驚好多人聚集啦，因為咧喺2000年嘅時候咧，其實咧好多學生咧喺度示威，咁啊嗰陣時諗，唉，不如咧我再重建個廣場，點搞好咧？嗱，譬如我當時去到咧，我覺得呢個廣場咧係好唔空狂嘅，佢喺廣場嘅中間咧，其實有好多地底嘅一啲俄羅斯式嘅地底商場，咁呢啲商場咧。你唔好以為地底喎，但係咧，總有一嚿好大嘅半圓體咧，就擺咗喺地面嘅，咁係一個蓋嚟嘅。咁但係就因為咁嘅嘢咧，佢就阻住咗你嘅廣場應有嘅空間，佢減少咗，所以你覺得好似一個好大嘅公園啊，好多 planter 阻住你行咁樣，你係望唔通呢個廣場嘅。咁同埋呢個廣場咧，佢仲起咗好多唔同嘅雕像啊、雕塑啊，全部咧嘅風格都好唔同。你覺得咧，成個廣場咧本身佢都有一個啊幾明顯嘅蘇俄感覺啦，但係加咗呢嘢之後咧，雖然嗰啲咁樣嘅地底商場都係一啲蘇俄時代留翻嚟嘅產物，但係咧加埋唔同嘅雕像啊，有啲又好似係古典啊，有啲係咩咁啊，好雜亂。你覺得去到係非常之唔舒服，同埋你唔覺得一個中央城市廣場可以有咁樣嘅俾人一個咁嘅印象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個設計係幾差嘅。咁同埋咧，包括啦之前講過話嗰邊有一個好大嘅酒店噶嘛，全部加埋曬咧。是非常之唔匹配啦，咁但係喺廣場嘅另一邊啦，就喺嗰個圓形嘅部分咧，其實中心咧就有起咗一條嘅獨立之柱嘅，獨立之柱咧上面咧就係一個烏克蘭嘅傳統服飾嘅女孩嚟嘅，就是、代表佢哋象徵佢爭取自由嘅一個標記啦。咁呢、這個其實你睇呢嚿嘢嘅設計咧，佢又個底下咧又有啲新古典，即係變咗咧佢上面嗰條柱咧其實都係啲科林式柱頭嚟噶嘛，即係你變咗覺得。係究竟係咪同個廣場本身嗰個蘇維埃嘅感覺好夾咧？咁就唔係咯，所以咧個感覺就非常之雜亂。咁但係呢個廣場咧，雖然個設計係咁雜亂啦，咁當然啦，當時嗰個總統咧做佢想做嘢做到啦，分開曬，咁啲人咪唔可以聚集咯。但係唔可以聚集係咪唔代表啲人就唔可以喺個示威咧？咁喺2004年嘅橙色革命咧，就講俾大家聽係唔係啦？ 即係佢唔留喺呢度，即係佢可以去第二啲地方噶嘛。即係每一條路佢都可以令到嗰啲交通可能咪仲差。 該來的始終會來嘅。 係。咁2001年咧，我去嘅時候就係、我知道呢度發生過橙色革命啦、都好想睇下現場究竟係咪真係咁難聚集咧。咁其實先我講過啦，呢一個廣場咧其實分咗兩邊噶嘛，比較大路係斬斷咗嘅。咁一邊咧就係比較長形啲，另外一邊係圓形嘅。咁其實佢大路。咪主要啲人聚集嘅地方咯，因為條路我講75米咁闊啦嘛，佢冇可能中間係 block 咗佢㗎嘛，佢只係側邊嗰邊長方形嗰邊咧，就真係可能未必聚集到啲人咯。咁但我諗咧，如果大家最深刻咧，對呢個廣場嘅象徵咧，應該係2014年我哋上一集一開始講嘅烏克蘭對我嘅感覺，就係2014年嗰個佔領廣場嗰個事件咯。 嗱，即係簡單嚟講咧，喺2004去到2014依整整嘅十年裏邊咧，其實烏克蘭同俄羅斯咧處於一個好多嘅爭議嘅狀態。你問我嘅話咧，最關鍵係2009年嘅。事件嘅，烏克蘭咧嘅地底咧，其實係佔咗當時嘅俄羅斯供應歐洲嘅天然氣嘅管嘅80%嘅。簡單講就係俄羅斯如果要輸送天然氣要去歐洲咧，就係烏克蘭嘅地底管道嘅。 咁而當時咧，因為種種嘅爭議啦，即係天然氣價格嘅問題啦、供應問題啦、處理嘅問題咧，俄羅斯咧係停咗烏克蘭嘅天然氣供應嘅，喺一月即係冬天嘅時候，最凍嘅時候停咗烏克蘭天然氣供應，凍死佢，咁啊真係極度殘忍嘅。咁佢點解要咁做咧？佢就係話咧，當時啊，記得聽住啊，當時俄羅斯人係話俾啲天然氣烏克蘭用 ，OK 係恩賜嚟嘅，但其實大家都只係賣俾佢噶嘛。但佢話係冇我啲天然氣你就死梗㗎啦。咁但係烏克蘭啲人頂咗過嚟，即係凍都好照頂，咁就過咗呢一關。咁而去到2014年咧，親歐盟呢次示威咧，就簡單講就係烏克蘭希望加入歐盟。咁而俄羅斯咧用強大嘅政治力量咧壓迫之下咧，就令到當時嘅總統咧就否決就我哋都係唔入歐盟啦，我哋唔整啦咁。咁所以咧就觸發咗本來係一次和平嘅集會，然後因為警察嘅暴力之後咧演變成一次規模越嚟越大、行為越嚟越多暴力嘅一次嘅示威活動。 呢、這個我覺得都幾延續咗，幾乎成為一個咧烏克蘭嘅民族中心啦，亦都對好多咧佢哋覺得要保護自己民族或者佢哋尊嚴嘅時候咧，就要企出嚟嘅一個場地嚟嘅。即係頭先啊，卓然都可能講咗嗰個近因啦。咁我諗其實個原因就係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喺咁多個世紀即係不斷交惡啦，尤其是佢多年受到俄羅斯嗰個打壓啦。咁所以新一代尤其是啊，即係見到咁多不公平嘅事咧，好多行出嚟嘅。咁但係其實嗰個佔領廣場咧，都唔係淨係新一代啦，其實都去到咧社會每個階層嘅人都出嚟啦。咁佢哋喺呢個獨立廣場，如果大家記得喺獨立紀念碑。嗰、那個柱外面咧，其實都係扎曬啲營啦，喺度守啦，因為佢就想守住呢一個地方咧，希望咧政府可以回應佢嘅。咁政府咧就係不斷冇回應啦，咁而係直情係有軍隊嚟開始咧，就向啲示威者咧喺度鎮壓啦。咁所以咧，其實都死咗唔少嘅人。 因為當時咧冇辦法咧，因為警察嘅力量咧就驅散唔到示威者。咁當時用咗兩種，一種就係即係特殊嘅部隊咧去做一啲更加激烈嘅，當然佢冇號碼牌乜都冇嘅，就打人啊同埋各種嘅攻擊啦。另外咧佢就邀請咗一啲咧當時嘅遊民同埋無業嘅分子咧組成咗一種捍衛隊啊。咁佢哋話咧就係要維護社會安寧，咁咧就去打嗰啲示威者嘅。咁當時嗰啲人咧其實係請翻嚟嘅一啲嘅即係無業嘅遊民嚟嘅。咁嗰批人咧 保家衞族嗰啲人， 係咪黑社會嚟㗎？啲 烏克蘭有幾個 gangs， 我唔知啊。但佢哋傾呼係話係回復社會安寧咁樣，咁都係口號啦。咁但係唔重要。咁但係佢哋落得手最兇狠嘅就係正話講嗰種特別部隊同埋正話所講嘅呢批遊民，係打得最傷。咁亦都有一啲用譬如 sniper， 即係話係長距離嘅槍啦，去射一啲示威者。咁而根據當時嘅一啲人嘅證據咧，佢話當時有啲嘅救護嘅人員咧係俾 sniper 射中，係救護嘅時候死咗嘅。 係啊，同埋咧，當時嘅示威者咧，佢哋咧係深信咧政權係唔會打佢哋嘅。咁有啲人直情企上去咧，同呢班人講。你應該係支持我哋，已經企我嘅陣線嘅。我唔相信你軍隊係會殘殺人民，但係最尾咧都係有部分咁嘅示威者咧喺前線上嘅勸説咧而去受到呢個軍隊嘅鎮壓而死亡。 必須要補一句啊，即、就、係、是、當時示威者喺隨住兩邊嘅火力越嚟越上之後咧，都有即係啲錘仔啊、鐵通啊，乜都齊啊，大家都嚟，因為對面都開緊槍，對面都開緊槍啦，咁、 哦、 所以你都要有啲裝備嘅。咁同埋仲要講咧，當時亦都有烏克蘭自己嘅退役軍人咧喺落場。教大家點樣做防守同埋反攻嘅，而記住啊，當時示威者咧對住警察咧係唱國歌同埋服呢個烏克蘭國旗，話俾你知你要愛國，你先至要幫大家。咁所以當時嘅局面咧，其實係一個全個國家嘅一個即係大嘅爭議之下嘅局面嚟嘅。 係咁，當然啦，如果你而家睇翻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成功啲嘅佔領運動啦。咁同埋而家都係比較多人係覺得咧，當時個抗爭係需要嘅。咁所以咧後期咧過咗呢個之後咧。烏克蘭嘅政府咧，當然係換咗人啦，亦都而家咧係一個親歐盟嘅一個政策嘅。咁其實講翻而家啦，即係幾乎講咗城市設計咁耐，係咪先？呢、這個廣場咧，即係見證住佢哋唔同嘅革命時代嘅事件啦。咁但係咧，都對成個城市嘅設計好有關係嘅。因為咧，今日咧，其實幾乎咧，佢喺2011年咧推出咗一個15年嘅城市發展藍圖嘅。咁佢目的咧都係想將個城市可以推進現代化啦。咁而近年咧，幾乎都好鋭意咧係做一個 IT 城市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哋有好多嘅青年嘅人口啦。咁同埋自從嗰次革命之後咧，其實更加多嘅年輕人咧覺得我要去為呢個城市去獻出力咧，除咗我要出嚟抗爭之外咧，我都希望咧可以將我嘅知識帶上去。咁我覺得咧 ，IT 嘅方向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咧有一個更加高端嘅產業可以出現咯，咁可以令呢個城市咧透過呢班年青人，可以帶到一個更加 發展好嘅地方。 但係仲要講嘅就係，即係今日個建築個廣場本身嘅建築物就唔係好靚，但係建築意我哋講意就唔係淨係講佢靚唔靚，咁同埋就係佢有冇即係睇到啲乜嘢。你諗下，即係先頭喺現場睇過啦，或者我哋去講個建築物嘅時候，好重視就係佢俾到我哋啲乜嘢啊。如果佢有一個咁強嘅紀念性或者咁重要嘅歷史現場咧。我相信個廣場本身代表嘅意義咧，就係非常吸引。 係啊，同埋廣場都帶領烏克蘭民族都經過唔同嘅革命咯。 個廣場同埋嗰條路啦， 係啦、啊，所以之後咧，我諗呢個廣場咧更加對佢哋嗰個歷史意義或者個文化價值咧係更高。雖然佢自己真係唔係好靚。 咁我哋一連兩集咧，同大家介紹咗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啦。城市入面都發生過好多唔同嘅事件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又聯想翻啊，有好多身邊嘅事情發生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可以借鏡嘅地方，或者有啲相似嘅地方咧？咁有好多時候我哋講緊嗰種精神面貌，我哋都可以互相去學習下，咁亦都可能可以係幫到我哋自己身處嘅地方都唔定啊！咁我哋咧今次所講嘅城市亦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再同大家讲下下一个城市啦。下个星期一晚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